算是那样轻快，沿路一起走半趟街，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，还燃亮那份美的便当，剪影的你亮太好看，住眼泪在街看。 奔跑。